那老岳，你有经常用的牌子吗？ 什么呀？ 就是防晒的。你是爱用喷的，还是爱用那个抹的？ 喷的呀，一般都是补水使的。 谁说的防晒喷雾啊？ 没有吧？ 噗噗两下。 补水喷雾你没用过吗？ 就死了。 那小黄瓜水你没用过啊？ 有，管用吗？ 管用啊。 反正你以前用的也真不好，太黏。 他以前用酱 子。你先等会儿。 拔丝的。 你们这个女的之间互相贬损也就罢了，你说你跟我们俩男的这瞎叫什么劲？ 我没有，我就说你要用要就用一些好一点的，男士你得控油吧，对吧？ 男士得控油， 你最好不泛白，对吧？你脸上白不呲咧的也不好看啊。那要说到防晒，下面这个男子实在是应该抹点防晒。 怎么呢？ 有一个人呐，自制了一个简易的木牌，75天从桂林飘到北京，他是这么想的。 不是他图什么呀？ 图省事儿啊，图省钱啊。 而且你要知道，从桂林是飘不到北京的。 这个问题，咱们街坊们确实议论了。 哎， 那这个桂林它怎么飘到北京呢？ 对，它需要点常识啊。 这不是一个河道，不是一个河系啊。 哎， 我估计啊，它是由他们家门口那条小河先飘到了长江上， 然后呢， 顺着长江呢南下，不是那个东下，然后到达杭州。由京杭大运河北上 可以，你后半截可以，但我问你的是，从桂林它是珠江水系，怎么到长江去？ 对，珠江水系哈， 它不进海的话， 哎， 它怎么往上游飘？ 你给解释解释。 又不是我想飘，我解释着吗？我 它得先往这个珠江，对，珠江跟长江交汇点上逆飘而上。 大家说了，他得先奔着湖南， 对， 哎，然后再顺道拐到长江去。你想他75天要这么飘的话，没有个防晒的，我觉得差点意思。 嗨，小花，你是推销这产品的吗？ 绝对会晒爆了。 他琢磨这点跟咱琢磨的不是一东西， 对， 是吧？ 当然了，他这个无动力简易木牌呢，没飘多久就被民警拦下来了。 多幸运，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他也说了，我缺钱， 缺钱也不能这么死啊！ 民警说：“你这是拿什么弄的？这是木板，这是什么东西？ 啊 ，PVC 管，这个呢，帆布。 哎呦， 我 还有帆呢，你听这意思没有？ 对，我这两侧还安了轮子，以便在路面上行走。 你看，对上了， 水陆两用的， 水陆两用的，这就不是光飘到北京了。 有救生设备吗？没有，合法手续没有。” 对，这万一要遇上风浪可怎么办？ 就是啊，也没有救生设备，也没有合法手续，就这么匆匆上路了，而且还打算75天要从桂林飘到北京，全程是2000多公里。 他以为81天环绕地球呢。 那就得教育呗，站江边去，危险不危险？拿生命开玩笑？ 他 怎么想的你？ 没钱。 到不了还不算算？ 没钱。 你就一俩字啊？ 没钱。 贾宝问，有导航吗？ GPS 有吗？ 有也没用，没钱。 周飞说：“是不是海贼王看多了？我决定送给他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因为你白。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你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

有、这个、 行了、啊、我就问问这些人我也不认识 啊。 嗨，以后啊、嗯、下班准时准点的回来。 起码每回我不都挺准点的吗？ 对对对，但今天你迟到了两分钟。 两分钟、啊、 两分钟，那是两分钟，可大可小，一天两分钟，十天就够20分钟了、 哦、 这十天攒这20分钟干点什么都行，你知道吧、 哎、没有这么攒的吗？ 什么，老公你爱上别人啊？真的是晴天霹雳啊、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说、啊、你说 啊，这电视关了吧。 这个男的就得注意这问题。 是是是是是 啊，老觉得外边的好，那外边的能跟你过到一起去吗？ 哦， 是不是？ 妈，我岳父呢？ 那天我看在楼下跟一个女的，你们俩嘀嘀咕咕的那过了10分钟，那是谁呀、啊、 您不认识？不，楼下卖馄饨王的妈妈。 哦，对，那好像是岁数大点。对对对，那我记得上回 嗯 你出差是还有一女同事、嗯、 是是 是 是 你们俩人去 那个小李嘛。 哦，小李， 小李长得比您， 我记得上回你说是小吴， 小 怎么这回改小李了？ 她老公姓吴，她姓李、 哦、 小吴就那小李、哦、 反正你呀、啊、把这话得说对了、嗯、 是是是， 你别以为妈记性不好。 不是妈，您 妈要不怎么能想起那姓吴的来呢？ 是 你媳妇对你多好啊。 嗯嗯， 哎，我们闺女成天在家，以前那是娇生惯养， 现在在家天天蹲着。 怎么叫蹲着呢、 嗯、 那也不在那网上也挣钱嘛。你别小瞧那现在网上开一个什么皇冠的店能好几十万，你不能嫌弃。 哦， 知道吧，贫贱这才看出你们夫妻。 妈，我没嫌弃，我觉得他们挺好的。 以后啊出差呀、啊、 嗯， 跟妈说一声，跟谁去的呢？提前做个登记。 您帮我瞒着是吧？ 我帮你瞒着。你还是有点 没有没有，我就说这事给您开个玩笑。 男人呢就是这样。以后这哎，这月工资是不是该发了？ 这就已经发了。 那怎么没交给我呢？ 不，这不是那个今天刚发的吗？ 以前几个月不都是，上周就发了吗？应该是3-4号啊。这怎么这时候才发呀？ 他隔过去了。 哦，这个解释倒也还合理。 是是 是, 是 妈暂时接受了 啊。那你把钱给我吧。 不是，妈为什么给您？为什么不给我媳妇儿啊？ 妈替你们管着呀。 妈那压岁钱小时候都是被我妈这么没收的 啊。那你妈太不像话了。 那您这妈， 我这替你们真的是攒着， 真攒着。 那个给你钱， 等会儿，您等会儿，妈，我问我媳妇儿行不行？ 你啊，你问她呀。 问 啊，那你问问也行。 媳妇儿，媳妇儿，别睡了，别睡了。我娶懒媳妇。 嗯，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发工资了， 发工资了。 妈说都给她、嗯、你同意啊？ 我问问去。 啊、 嗯，妈， 哎， 我要买双鞋呢， 要多少钱？ 500， 够吗？ 不够。 那拿1000走。 哎， 在需要时候跟我说。 好的。 哎， 就给妈挺好的。嗯。 你放心，妈不是不给你钱，你需要什么妈真的给你，妈就替你们攒着，怕你们年轻人大手大脚。 妈，我也买双鞋。 多少钱呢？ 500。 你大老爷们儿，你买那么贵的鞋穿出去这不好，显得奢华，再容易让别的女的看上你，以为你有钱，实际上你没钱。 是，钱都在您那儿呢。 你听我的、 嗯、 那个有那个批发市场早市100块钱那皮鞋挺好，金穿着呢，看着跟500那一样，明儿妈给你买去。哎，放心，绝对像模像样，还能买着名牌呢。 是、啊、 那个兔子头的那个。 兔子头。行了行了行了， 好吧，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 了， 明白吧？ 有钱吗？ 拿100带身上。 哎， 对，出门该请客请客，该打车打车，该吃饭吃饭。 我 没关系，没了跟妈要，妈给啊，妈就替你们攒着。说，10-15万。 怎么了你？ 你妈也太狠点了！我一月我挣这么多，就给我留100， 这不是给咱们俩攒的吗？ 给咱们俩攒的，我还得活呢。我明天怎么？ 你可以给我拉 票。哎呦，对不起，姑爷。哎呦，妈不照顾你了， 啊、 觉得你确实100块钱太少了。 是是。 今后你还得活呢。 是。 这样吧，再给你20。 哎，120啊。 晚报上、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这个有这么个男士啊，丈母娘管得非常紧，这位男士出门得向丈母娘汇报行踪，工资要如数上交丈母娘，而且随时接受丈母娘的查岗。婚后2年，这位男士身心疲惫啊，患上了重度抑郁，最终向法院提起离婚了。大家只评论，为了尽早离开这伤心地，他的这孩子房子财产都不要了，这得多伤心呀、啊、那个王大磊知道这个事儿了，点评说，女追男，哥哥骂。